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冇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嘅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哦，嗰隻、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嚟。 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本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嘅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嘅呢样嘢。即系我细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有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 哦， 唔该晒啦，咁啊， 你哋又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呢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宁、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ickerson 会员250，电邮至 rickerson@rickerson.com.hk， 主题全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啊，咁啊，头先怒气完之后咧，就讲翻啲轻松少少嘢啦。今年嘅诺贝尔化学奖，知唔知系边位得噶？ 竟然唔系 中国、啊， 即系冇可能。 三名美国籍嘅化学家， 你有冇谂过咧？点解而家 做电脑复杂嘅咩化学系统建立多尺度模型都唔知乜捻嘢，咁又可以攞呢个诺贝尔化学奖？ 你有冇谂过而家咩奖全部都系三个咁样嘅？ 系啊，几个人攞噶嘛？ 系咯， 系咯，即系要分钱嘅啫，我话先麻烦。 即系 系咯，嗰个咧一个即系一个中国嘅厂佬就已经攞到呢、這 个，咁得啦， 因为。通常都做廠嘅，做廠嘅。我如果俾我班，我就會班俾今年啊呢 個 江蘇康潤食品有限公司嘅呢位董事長啦。 係， 咁呢位董事長就發明咗呢個咧新型嘅地溝油，亦即係地溝油 2.0。 OK， 咁就係、是、嚇，咁、啊、我覺得應該係班俾佢啦。係，咁佢就喺佢個廠房裏邊就發現咗呢種新型地溝油咧，就檢獲咗5000万。5000吨啫，唔系5000吨 都好恐怖啦。 5000吨系咩数字咧？5000吨大约咧就系、是、 几多罐到咧？ 1万人左紧食50年到啦。 O、okay, K， 差唔多。 系就系咁啊，咁嘅概念啦。 几多吨话？ 咁究竟吓？ 几多吨话？听唔到。 5000吨。咁究竟乜嘢叫做新型地沟油咧？新嘢嚟噶，今次呢、這个。咁进化咗嘅。咁佢咧就系、是、以往嘅地沟油咧就系点做啊？ 真係渠嗰啲囉， 豬哨啦，即係總之啲食剩嘅殘渣啦，嗰啲咁樣就翻去就搵個大鍋爐咁樣煲到 就結淨曬， 煲到然之後一路提煉啲油出嚟啦，咬啲油出嚟，即係用個普通話就咬 ，OK， 咁今次佢又唔係，佢就喺屠宰場嘅就用一啲廢棄咗嘅廢棄物就壓榨出嚟，咁有啲包括係咩廢棄物咧？豬啦、牛啦。雞啦、鴨啦嘅皮， OK， 仲有咧就係雞屎忽啦、鴨屎忽啦、豬內臟啦，咁咧就全部咧就。就用呢啲做原料啦。咁啊，過程咧就係咧，佢首先其實咧就係佢就會聯絡曬附近所有啲好小型嘅工作坊 ，OK， 就幫佢咧就走去 collect 呢啲所頭先講嗰啲屠宰場嘅殘渣啊，呢啲乜皮物皮啊，即係動物皮啊、內臟咁樣，然之後咧就你翻去就又幫我熬。熬晒一炸咧，就出嚟咧就叫做無油，即係第一個 step 就叫無油。咁、然之後嗰啲無油咧就交俾呢間工廠，呢間江蘇康潤。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就會將啲無油咧就做脱色啦、脱酸啦、脱水啦、脱臭啦，然之後就變咗做一個半成品嘅油， 做半成品油。 然之後再將半成品油已經好接近油噶啦。咁啊，但係咁你問題就係要仲要做咗兩樣嘢，加咩咧？加翻香精啦，同埋香料啦，譬如你要芥花籽油嘅，咁我咪芥花籽油嘅香料啦，花生油咪花生香料啦，粟米油咪粟米香料啦，咁就成型啦。咁然之後咧，咁呢個咧進化咗嘅， 係 因為佢無即係佢嗰個過濾嘅次數咧 係 少咗啊，少咗 係好環保嘅， 係啊，同埋即係都仍然都係嗰樣嘢啦，即係將譬如話食剩咗嘅。譬如話你 就 呢個係非常好嘅概念，因為你譬如而家啲女士咧食雞咧，咪要特別要將啲雞皮唔要噶嘛，啲雞皮冇理由抌撚咗佢咁嘥噶嘛，咁你咪攞去就係做呢個 煉油 地溝油 2.0 咯，咁我覺得好好啊， 點講都唔可以叫地溝油啊，因為唔係咩，即係地溝油真係可以喺一啲 慳渠咁講啦就。因為如果你有睇過中央台嘅 介紹 焦點訪談啦，係有介紹。咁你睇翻嗰啲工作坊咧，咁個環境咧就仍然係保持住 1.0 嗰隻環境嘅，冤崩難臭啊！即係熬緊嘅時候，可能就跌咗老鼠落去又唔知啊咁嗰啲。咁所以就佢亦都保持翻呢個 1.0 嗰個風味嘅，即係等你食慣咗嘛。但係你太乾淨，你唔慣 㗎嘛，係 咪先？ 已經係去到有即係嗰種生物科技嗰種嗰個 係啊，所以係你講完係咪值得攞？ 唔係唔攞啲嘢，我哋攞孔子化學獎， 攞孔子化學獎啦，或者攞埋邵逸夫嗰個啦，總之傳媒頒曬俾佢啦。 冇錯冇錯， 打包一 pack 個，即係實在太偉大啲。 偉大我覺得 係啊，即係有時而家人口地球人口膨脹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然後你食完咁，你咪嚇。入醫院有醫療事故又另外一回事啊！呢個係你嘅抵抗力嘅問題。 講下醫療事故，我又講下醫療咯，冇。 有咩 update？ 有咩醫療咧？ 日落即係呢個 諾貝爾醫學獎啊！ 咁咪算係嘅，有獎啊！都講錢㗎。 係。 咁就喺有個老人家啦，咁啊65歲嘅，咁啊無啦啦啦就俾只老鼠咬咗啦，咁樣 嚇。係。 咁啊咬咗之後咧，跟住咧就因為其實咧佢捉咗只老鼠。因為嗰啲老鼠膠啊， 係 咁啊，咁清嘅只老鼠噶嘛，因為老鼠膠黐住個老鼠未死噶嘛，就俾只老鼠咬一啖， 係 啊，跟住咁樣老人家即係個衞生意識好啊，跟住就去睇醫生啦， 係 啊，咁咧就 佢有冇打支針咁樣？ 打支針啦，咁樣，哇，咁樣搞咗14日，用咗2500蚊， 哇！嗰只老鼠好毒下喎， 係啊，嗰只米奇咬你啊， 唔係你覺得貴啊平先， 我覺得貴啦，因為其實 唔係啊嘛， 冇噶，佢淨係見到佢 唔見慢喎 ，OK 啦， 其實係14， 中國生活水平咁高， 係一日用咗2500蚊 ，OK， 但有冇講做啲， 即係如果打多支就有2500蚊， 係啦，咁14日咁你計啦， 哦， 個老人家俾只老鼠咬啫。 系 咁你可想而知，即係大陸呢個啲敛財咧係幾恐怖啦。 有冇得補先？ 但佢有冇原因啊？即係冇話呢個老鼠係其實係有。 其實咪打嗰啲咩狂犬症針咯？其實某程度就係1250咯， 咪冇咁簡單嘅。嗰只老鼠咧就應該係食過啲 輻 射嘅原料，所以嗰支針咧可以解輻射， 解翻輻射 2000几蚊解輻射喎。 OK 啦 ，OK 啦， 你講咁怪啦，我又講得。怪嘢俾你聽啦，喺大陸咁樣，譬如你要施手術，而家好興用微創啊嘛，因為一微創就10000几蚊啫啦嘛，個微創係咪先？好啦，你冇錢嘅，咁啊不如，算啦， 宏創， 我傷口大啲我都接受， 宏創， 咁咪開刀啦，係咪先？咁割盲腸咁樣，喺國內嚟講咧，醫療水平低啲咧，就兩胎兩刀啦。 咁可以割條盲腸㗎啦。咁、那個醫生呢就會同你寫都係同你做報告嗰時候呢佢就會建議你開三刀。點解呢因為開三刀就賺到400蚊。 係喔、哦 啊 啊、逐刀計嘅。 逐刀計。啊兩啊一刀就400兩刀咪800囉。800我真係賺唔夠錢喎、啊。我就會同你講。啊！要开三刀啊！ 第三刀劈喺边啊？大 嗱唔捻知啊，可能喺你喉咙嗰度割啦，可能啊，第三刀无谓，即系国内医疗就系好奇怪噶嘛，咁最简单啦。我喺国内睇嗰啲，我哋成日打针前成日见到话嗰啲卫生情况唔好啊，滥收医药啊，咁其实系不断都有噶嘛。 你有冇探过朋友病先？ 唔系，即系我将来会探一个，一问个。 系 ，OK。咁又唔好话搞笑啦，都几靓惨。 系， 有个 uncle 咁样啊，年纪大嘅，咁啊只脚就就坏死，冇钱医啊，冇钱医，佢自己佢点做？ 系， 锯捻咗只脚落嚟。 系， 即系唔捻柒医啊！屌你，因为就系因为嗰个医疗费用太贵啊， 系 啊，所以咧就形成好多我哋国内嘅同胞咧都负担唔起，其实某程度，所以你谂下我哋嘅打赏钱咧系几紧要。 我几中意，我咧一阵可以讲下打赏钱啦，但我几中意去其实喺国内探病啊，即系几开心嘅，其实 够污糟啊， 唔好咁讲， 好靓啊！ 佢最好嘅服务就系咧可以喺后楼梯度食烟啊嘛，屌，好捻爽啊，真系得，即系间间都得个好嘢。咁同埋就係即係咩床位啊成日都唔夠啦咁你一上到去一搭 lift 上去呢你發覺就成條冷巷都瞓晒人嘅即係你好有嗰啲戰時醫院嗰啲戰地醫院嗰啲 feel 嘅咁其實幾好幾 OK 好 feel 啊 衛生程度就只好睇你點比嘅啫，咁你如果你同埃塞俄比啊嗰間比佢係乾淨嘅， 啱嘅， 唔係我覺得唔公道。 我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咧，某程度咧，我哋係好過第三世界， 我哋發展中噶嘛，成日話自己係 第三世界，但係都仲係第三世界。 唔係啲人就發展咗啊，啲財富，咁但係醫院就發展中咁樣咯，係咯。咁但係如果你講醫療嘅就係有網友 po 咗單都幾得意嘅， 咩 發生喺10月13日嘅，即係最近嘅啫，12日喎。咁啊咧就喺呢、這个喺边度发生咧？喺呢个江西，系咪喺广州？ 系 喺广州发生。呢位叫刘某，咁咧就江西兴国人。咁咧就有一日咧，佢就系唔系佢喺今年嘅五月噶，喺广州海珠咧就某一间整形嘅医院咧就做呢个包皮手术，即系割包皮啦。 系。 咁手術之後咧，醫生同佢講嗱， 豬都冇埋。 唔係手術後喎，呢度講就話喺個用一個神燈微波照射理療。咁但係咧就未料及咧嗰個神燈咧就同條豬咧距離太近啦，導致到條豬咧被烤熟喎。屌你老真，咁啊最後不得不進行切除啊！哇，真係大撚喎，跌得太尷，屌你真係割包皮。咁啊為此咧就以院方咧就產生咗啲醫療糾紛， 佢殺人啦、啊、大佬。 由於對呢個處理結果不滿咧，劉某就喺9月30日啊，即係最近啦、就喺微博上就發布咗，就話要炸地鐵呢個言論。咁10月1日咧，就係翻呢個江西老家嘅火車上面咧， 拉咗 劉某咧就俾人拉咗啦，就撚慘啦。 咁你講起 明明割包皮，跟住變得太監，仲要俾人告散播謠言，拉撚埋。 咁你講起條章，我又講下條 章。實在不幸啊，真 係。咁有一單 case 就係點咧？嗰個朋友咧。就醫緊啲前列腺嘅問題，你知啦，我哋啲男人到某個年紀嘅前列腺有啲問題㗎啦。 係 ，OK。 咁試下手術嗰時候咧，你知係局部麻痹㗎嘛？醫生就同嗰個病人講：，喂，屌你老，你加到2500，試試緊手術嗰時候，即係鋸你條脊割開嘅時候咧，同你講：，喂，你加到2500。咁嗰兩，梗係加啦，2500。跟住個手術完成咗之後咧，就佢係出咗從出面同啲好似微博啊，唔知點樣喺度講啦話。你叫當時叫我加25000我都加啦，即係嗰陣你話喺即係大陸嗰啲醫院 幾多荒謬醉咗㗎嘛？佢點嚟講？ 如果你係呢啲咁嘅前列腺啊，或者割包皮呢類嘢咧，係局部麻醉得㗎啦， 好嘅， 局部麻醉得㗎啦。 佢咁啊，係即係如果咁講嘅，乜嘢手術佢都係局部麻醉。 係啊，其實最好應該係咁嘅。 最好我係醫生啊。如果你 蓋多刀得唔得 啊？即係譬如大佬你割盲腸咁，我都係局部麻醉啊！屌， 係啊， 大佬我咪割開你個肚，我要同你傾偈啊！大佬，你瞓著咗，我點攞呢位攞錢啊？大佬係咪先？ 係咪先？所以醫療嘅嗰啲醫藥費啊，係隨時任你噏任你加噶嘛。 係， 即係其實睇醫生，我哋喺大陸都知啦，喺大陸嘅醫生 你係有一診所，佢係只係兩個方法醫你嘅啫嘛。 嗯， 一 打點滴， 冇錯啦。第二， 第二 俾藥， 話俾藥，嚇 俾藥。嗰啲藥咧，嗰啲藥咧唔係叫飯前食，係飯後食，因為食完你已經飽啦。 唔係，或者食唔食都唔緊要，最緊要俾錢嘅。 最緊要俾錢嘅啫，真係好濫，好濫收嘅，冇得濫收呢啲咁嘅醫療費用啊嘛。 係， 所以咪話某程度形成咗我哋做打賞前嗰時候，咪成日都會有啲話。 系啊， 咁样又话要几廿万，你咁样又话要几廿万。 我经常咪同一啲厂嘅老板咧倾偈咧，即系啲厂老板就成日同我讲：，屌睇乜撚嘢医生啊？ 系， 晏昼走去食个鱼生，开两支刹车， 咪够啦？点啊？ 跟住然之后就出真汗，冇事啊，睇医生。几千银，我不如走去食鱼生咁啊！ 汤男， 啲厂老仔咁样讲， 唔系有智慧，但佢悭过二千几，即系佢所谓唔俾二千几蚊啦。但如果佢俾二千几蚊，其实可能冇两万几蚊啊嘛，你明白？系啊，真系，其实嗰个智慧 好啦，幼稚，好啦，戆鸠。咁啊，所以我哋上个礼拜都有一个个案啦，咁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化疗要30万，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 天文数嚟， 天文数字嚟嘅，真系系啊！即系大佬一个癌症嘅病人，其实要化疗好多次噶嘛，即系随时系大吉利是，如果佢又翻发，又要再做化疗啊，咁咪即系有几多个30万咧？即系中国啲老百姓系咪真系咁有钱咧？咁所以我哋上个礼拜就开咗一个即系个案啦，咁咧就系广州呢位小朋友黄崇熙小朋友啦，咁佢就喺呢、这个海珠区实验小学就读紧5年班嘅，咁啊患咗呢个咧急性嘅白血病啦。咁上个礼拜我哋已经希望大家喺我哋嗰、那个加咗特效特别混音效果嘅节目里边咧，就都听到我哋嗰个个案嘅解释啦。咁就哇呢、这个我哋下一个其实要救啦，我哋下一个其实咧。是要救刁文牛的，是啊，因为刁文牛，我如果刁文牛在大陆睇医生，跟医生说我咳啊，咳得好犀利啊，那个医生说当然啊，摆低50万啦，咁啊，所以其实我哋而家要开始帮阿牛筹定嗰50万嘅，真系。 礼拜咧，啲声喺太空听先听到嘅， 系。 就你哋又冇买嗰个特别嘅耳筒啦， 系啦。咁 所以咧，今日正正经经咧，我就希望可以正正经经咁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啊！ 一次。 哇 ，OK， 咪新嘢可以 简略少少讲啦，因为再更新咧，因为我好难重复。咁我简略少少讲啦，其实咧成个经过咧。就喺呢、這个你上返去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呢，喺 Files 嗰度呢，我已经开咗一个叫做北上频道打赏前嘅个案，广州小朋友黄崇熙患急性白血病嘅 file 㗎啦。每一个其实我哋个 file 呢，你都摆晒喺个 Files 度㗎。我想同你哋讲呢，就係呢，唔好成日淨係挂住上去留言跟住或者係 屌 屌下呢个屌下嗰个，但係个 file 上面好撚多嘢睇 㗎， 我真係做得好辛苦㗎，唔該大家捧下场啦。咁然之后呢，上个礼拜开咗呢个个案㗎啦，我亦都呢贴咗啲相啦，譬如话呢係黄崇熙个小朋友同佢爸爸嘅相啦，仲有呢就係呢Jackie 走去探佢哋嘅时候呢，亦都拍咗一条视频几分钟，我摆埋上去 YouTube， 咁呢有埋视频访问佢爸爸㗎啦。咁亦都仲有呢，就去到上星期日呢，我哋阿 Roy 哥呢又走去探阿崇熙啦，亦都同阿崇熙呢就影咗幅相啦。咁当然呢就戴住口罩嘅，你见唔到佢两个嘅庐山真面目嘅。咁亦都但係呢好开心见到佢幅相就。咁所以呢就大致上經過其實可以呢就喺上面睇返，咁我可以更新一下啦，就係、是、上個禮拜呢我哋已經捐咗11,000元人民幣俾阿崇熙小朋友㗎啦，即係帶咗折頭呢就係港幣嘅14,000元到啦。 即係將我哋所有打賞前嘅錢 捐 晒俾佢。 捐夠晒。 捐夠晒。 捐夠晒。即係你條鳩都捐埋。 OK。咁就捐到啦。 係啦。咁今個禮拜又好抱歉啦。嗰個係啦，我哋阿的總永遠都係咁啊。我已經叫佢喂可唔可以幫我更新一下個户口啊。得轉頭轉撚都而家走咗。 走咗 直情係。即係可能係走佬㗎，可能係。咁我哋睇下 唔係佢 check 咗健康嗰度出嚟， 大致上情況咧，唔係佢 check 咗㗎，好似上個禮拜有冇 check 到咧？ 去翻大陸喎。 唔係，但係我咁樣啦，唔好估啦，下禮拜再更新啦。咁我哋就我哋總之咧，嗱而家咧捐完之後咧，其實就一定有錢喺度嘅，得不應該唔係好多嘅， 幾千蚊啦。 就算多我都唔會話多噶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又要幫下手啦，繼續即係繼續捐錢咧，因為而家我哋有成四五個個案㗎，咁要分㗎，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又幫幫手啦。咁嗱，除咗我哋嗰個渠道，即係唔使大家再講㗎啦，即係呢個北上頻道嗰、那個PayPal 嘅户口啦，香港銀行户口啦，中國嘅建行嘅户口之外，仲有就係黃崇禧有一個工行嘅帳號嘅，你佢亦都可以直接打款入去。咁、那個户口 number 係6320236020314192781。咁係希望咧，大家咧就幫幫手啦。咁仲 施比神還福， 係啦。仲有一個花邊新聞咧，就都幾得意嘅。上星期咧，嗱呢單嘢因為咧就是、廣州日報先報導嘅。咁然之後，廣州日報就即當然就會去幫佢手去跟進啦。咁然之後咧，亦都喺上個禮拜日咗緊咧，就廣州日報亦都繼續再報，就好似我哋咁樣啦 ，update 翻嗰個善款啦。咁就好撚犀利啊！哇，萬眾一心啊，眾志成城啊！我哋而家籌咗80萬， 係 恭喜曬咁 樣啦。其實咧都係話阿崇禧小朋友係需要80萬嘅啫。 咁我哋咧唔係咁咧，後屘咧其實咧阿崇禧嘅爸爸媽媽都回應。就我哋未必需要到80萬，但就多謝大家善長人翁。如果咧有用剩啊，或者唔需要咧，我哋係會捐翻出嚟嘅。OK， 咁但係咁我哋咧，我哋就曾經有一兩日咧，我哋就糾纏咗呢個問題度啦。咁我就同阿 Jackie 講啦，喂。哇！大佬咁撚犀利，我就唔捐啦，大佬最多送扎花去算啦。因為你知我哋啲錢，我哋真係有限公司嚟噶嘛。誒咁啊，即係日日個禮拜喺度嗌到聲嘶力竭， 即係都算係。我哋係唔想白白嘥咗。係 啦，係啦，咁我不如就豪俾第二啲啦，即係俾佢抽糧，因為成日提住抽糧啦。抽糧就真係我哋啲噏到口水乾都冇80萬，咁所以。不如唔好捐俾阿崇禧啦，咁呢個我有咩責任我負責啦。咁但係後尾咧， 原來唔 係 咁。 然之後阿 Roy 哥同阿 Jackie 又去探佢嘅時候咧，咁又得出另外一個版本，就係話：喂，唔係啊，我阿崇禧爸爸媽媽，我而家都係收到10幾萬啫，即係今呢一鑊嗰個化療30萬係都未搞掂啊，我都係得10多萬喎收到。咁所以咧，嗱呢個咧，我又唔好話譴責啦，即係大家都係做善事，我真係我又唔好似牛哥咁撚樣啊，喐下就話屌柒你啊，我又唔得嘅。咁但我就想講嘅就係、是。即係呢個咧，就所以啦，呢啲嘢咧，即係所以話我哋其實要嘥好多心機嘅，即係要 check 到好清楚啊！即係原來呢啲咁嘅個案嗱，以前好多 嘅，80萬得10多萬， 廣州日報又試過啦，其實南都都試過啦，南方衛視又試過，佢哋一牽頭咧，話俾你聽，100幾十萬一定有嘅。咁咧，你可唔可以怪嗰個籌嗰個人咧？我又覺得怪唔曬嘅， 唔可以怪， 因為點解咧？ 有成 佢揾，因為佢嗰個源頭去揾，唔係即係佢又揾到好多富二代啊，大企業老闆啊，乜乜乜。咁你一揾到個都話好， 好 佢好，我預我10萬啦。嗰個又去預我20萬啦， 我2億啊， 即係以前咩啫？我哋見過歡樂滿東華啲賣咯，即係晚晚又籌到天光啊！喂，今日一定要過1億嘅，緊有一個人出嚟認到佢1億嘅，咁你但係最後咪真係有億啊？係咪先？譬如你打電話去嗰啲咩認捐咩100條線 係啦，50條線 係嗰啲，喂，你知人人都去打佢㗎，打撚完咗佢咧，你話咧，哎，我而家我係啊，我姓 我姓蕭嘅， 我姓雕啊， 我姓呢個神雕 ，OK 啊，我就捐1000萬，42蚊，咁佢咪舉個 打 個。佢咪喺個嗰個 顯示牌嗰度 咪 吹咯， 係咯，咪啊神雕輕捐1000萬， 雕文牛1000萬， 係啦，咁你第二有冇入數咧？ 係啊，你又 咁啊，又另外一回事嚟噶嘛。咁所以咧，嗱，即係實際上原來真係冇80萬嘅。咁所以我哋最後決定就係，喂，唔係啊，捐撚咗先啦。即係如果我哋都希望，我衷心祝願嘅，衷心祝願阿崇禧小朋友 真係收， 真係可以收到80萬，係收80萬就最好啦。咁收唔到嘅，咁我哋仍然都係要繼續即係幫佢頂住個雞頭啊，頂幾多頂幾多。咁但係好慚愧啊，大佬人哋籌緊30萬，我哋都係捐咗1萬1蚊嘅咋。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要繼續要幫手啦。 其他個案有冇啲咩？ 其他個案咧就嗱，我咧就好抱歉啊，因為。即係最近小弟就真係咧忙到咧，我都唔知點樣應。 明白，明白曬嘅啦。 喺其實嗱，先講另外其他個案咧，我又要首先要多謝一啲網友啦。 係 咁啊，真係其實咧，真係人間有情啊！我都最近啊，其實最近發生好多事啊，就係咧 要由好早以前讲起啦，就是我其实做节目呢，咁嗱我用杰斯嘅名字。 係。 咁其实我都从来都系呢，就我工作上呢，我又唔系话太，我又唔系收埋嘅，即系我从来都冇好少会同我身边啲同事啊，或者即系我自己做嘢嗰、那个嗰个 feel。会拉埋一齐，即系去话俾人哋听，我有做网台节目啦。咁但系最近自从就系我打工嗰间工厂，即系执咗粒啦。咁我哋又要行出嚟啦，又要重新组合过一个公司啊。咁我又要重新要搵好多厂去 back up 嘅时候咧，啊，发觉好捻得意喎，即系跟住咧就有啲首先就系咧早一段时间咧。就有啲朋友有我有个同事咧，就同我讲啊，即系都同我一齐而家出咗嚟咁一齐做。佢话佢识咗我好多年啦，咁佢就突然间有一日食饭就问我，佢话你系咪杰斯啊？咁跟住我话咩事啊咩事？跟住佢就佢话你唔系佢话冇，我有个朋友咧就成日听个网台节目嘅，佢又噏唔出个名啦。咁啊喺个网台节目咧就讲咗我哋间厂执，咁佢话咧喂嗰、那个系咪你嚟嘅咁样？咁然之后跟住咧就呢个礼拜咧亦都一个其实好感动，我稍后都会见佢嘅。咁我谂佢都会听住个节目啦。咁啊我亦都唔记，我唔知佢叫乜歌。咁因为我最近都搵紧好多厂啦，做一啲包装嘅嘢啦。咁呢位大哥呢就名我就唔好记得，佢又系同我另外一位同事讲啦，咁佢就话佢就话喺佢淨好肯定，佢话你嗰个上司咪就系 杰斯咯， 跟住然之后呢就话你想搵啲咩做冇啊，之前当然我哋会支持你啊，咁咁跟住仲有就系、是、喂唔该搵日叫佢过嚟，佢嗰个佢有个打赏钱噶，我哋又会捐钱俾佢噶，咁 啊真系好感动， 咁咧就终于都踢爆晒啦，咁就我啲同事都知道，咁我但系我都系同佢讲唔好听啊， 系时候改名啦， 你哋要做 爱你感情啊， 唔系我两个喂你系要做嘢啊，唔好成日喺度嘥晒时间听网台， 系个老细就喺度讲啊， 冇错，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经历嚟，咁啊即系人间有情啊，咁原来同埋都原来 系 好多广东省嘅厂佬咧。即係都有聽個節目，咁我真係好開心。咁啊，希望日後啦，又捉下呢位啊無懼師傅嘅廠佬上嚟咧，又 好懼， 又揾我哋揾佢講下，即係呢個 廠佬生涯， 廠佬嘅生涯。 好喎，你幫我問一個問題，3D 打印出咗之後咧，會唔會對佢有影響？ 好，遲啲我哋捉佢上嚟。咁啊，講下另外個案咧，就係咧呢個星期二咧，我就會約咗。啊，秋涼噶啦，因為上個禮拜真係完全唔得閒啊，咁就約實咗噶啦。咁我同阿 Matthew 會上去深圳嘅醫院咧，會再探佢啦。咁我仲有啲仲有8000蚊人民幣就未攞俾佢嘅，咁、 哦、 所以我就到時我亦都會將呢個8000蚊攞埋俾佢啦。咁啊，大致上就係咁咯。 咁嗰、 那 個獻血獻咗好多嗰啲 啊，獻血兄弟就我 阿強哥， 強哥俾咗啦。咁仲有就阿強哥咧就。Roy 哥只係留咗個口信俾我、啊、，OK， 其實都爆得出嚟。 結果唔好食煙啊！ 唔係，佢喺個微信咧就好笑話 ，Roy 哥就話：，喂，原來阿梁錦強咧後生嗰時候做城管㗎，你話等佢好翻，捉佢上嚟， 或者 俾我哋集 埋啊，或者捉佢上 Roy 哥嘅節目啦，Roy 哥都 Roy 哥喺 Array 嗰邊有個節目，咁啊，所以亦都可以即係啊，即係睇希望 你知道 呢個動力嚟啊， 我有 希望強哥會， 我有架差其實可以攞去喺 有架差劈下場， 我有架差喺大陸錄音㗎，我有架差㗎，所以 OK 錄音㗎嘛， 錄音㗎。 你真係劈佢大佬、 啊！我以為你講食煙嗰單嘢， 成本都有好成本嘅， 有嘅。 OK， 嗱，大家唔好誤會咗啊！唔好因為強哥係成本唔捐錢啊，大佬 做網台都有好有唔好 啊！佢獻血大王嚟啊！咁啊，其實好開心啊！呢個都係一個動力嚟㗎，即係希望強哥會 快啲好 翻，咁我哋就可以 分享下成本棒法。 係啊，咁但係其實就即係亦都講真嘅，就其實 Jackie 就多請我嘅，佢有多有幾好幾次去探佢啦、嗯。其實佢嗰講緊就係最近佢嗰個身體狀況係好反覆嘅、嗯，即係有時都幾差。咁但係咧就同埋 Jackie 就講嗰樣嘢啦，就嗰、那個可能我哋都冇辦法嘅。咁但係希望即係我哋即係祝願佢啦，因為佢阿 Jackie 又成日覺得就係點解佢啲家人好似成日都唔嚟探佢咧？ 揾食啫， 佢個仔啦，佢個女啦，做佢老婆啦，咁佢解釋過，因為佢老婆要揾食，咁、嗯、但係即係阿 Jackie 都有一次就喺即係都同我傾偈，就話佢話佢話我同隔離床嗰啲人咧都有個感覺嘅，即係大家個感覺都係點解？ 都好日都唔會見到有人嚟探佢啦。咁我希望佢啲親人即係關心下佢啦。即係我都係又係阿牛哥嗰句，唔係借錢可以解決問題，大佬。即係我諗啊，關心係好緊要啦。咁所以都係 見到，因為未必代表冇力冇嚟㗎。 係啦，冇錯啦。 唔知啦，唔知啦。 嚇，咁啊，我。差唔多啦，我諗就呢、這個即係北上頻道嘅個案就打水漲嘅個案。 講喺獨立嘢啊，下一次快啲啦。 又 咁 啊，好啊，咁我哋唞氣啦，休息一陣先啦。講下獨立嘅嘢，令我諗起咧就係呢位台灣嘅女歌手啦。一陣可以介紹下點解會諗起佢嘅，佢嘅名字叫做張元啊。咁其實係一個我好鍾意嘅歌手，曾經。喺一個如果你上 YouTube 咧都睇過嘅，就係佢有一個 live 咧唱呢個沒有煙抽的日子，唱得好好聽。 咁、 okay, 咧就一首歌叫做《南國的孩子》，咁係一個台灣嘅歌手嚟嘅。一陣翻嚟聽完之後，我哋再解釋下點解我哋講緊嘅另一架 case 同呢個張元有關。 OK。風揚起了你的黑髮，你不禁心底摔過鬓角。笑可以天然地飘洒，心是一地草叶唯一的家乡，是我从不能朝阳的远方。哦，夜晚里含泥土的气息，纯然原始的粗犷，身上皮肤了语言 谁留在